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当唐三只能使出最后的本事和比比东较量时，他的脑海中回荡起了一个浑厚的声音，伴随声音而来的还有这声音所属之人使出的无定风波。另一项，比比东那翡翠色的光斩也直奔金色虚影的身体。千万不要小看这淡淡的光波，作为十万年魂技，在比比东强达99级的魂力支持下，威力又岂会一般。这十万年的第六魂技名叫永恒之窗，物理防御无效，能量防御降低 50%， 一旦命中，创伤将无尽蔓延，只有依靠魂力来抵御，直到魂力消耗殆尽，油尽灯枯而亡。不论是沾染在身体的什么位置，它的效果都是致命的，乃是比比东最霸道的单体攻击技能之一。另外四名封号斗罗也没闲着，面对那金色的光波，他们在武魂真身的状态下都拿出了自己至少第八魂技发动了攻击，但他们的攻击和比比东的永恒之窗一样，都没能抵消掉那些金色光环，而是直奔金色虚影本体而去。 无定风波，攻防一体，是黄金13级中唯一的限制性技能，也是最强的限制性技能。一旦命中对手，不论对手有多强，8秒内绝对无法移动半分。 海神三叉戟在那金色虚影手中仿佛活过来一般，当永恒之窗来到他面前时，只见他轻巧地带起一个金色光环，光环主要是以三叉戟主刃上释放，金色光环内出现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幕，就像是用海水冲去污渍一般。比比东那样强悍的技能居然直接被抹掉了。紧接着海神三叉戟又画出4个光环，轻松地抹掉了另外4名封号斗罗的攻击。唐三瞪大了眼睛，精神力全开，全心全意地感受着眼前的金色虚影的每一个动作，并且深刻地感受着其内在的能量波动。当那金色虚影凭借海神三叉戟轻松挡住5名封号斗罗的攻击时，他终于明白了这无定风波为什么叫做攻防一体。眼看着自己的攻击竟然无效，而那虚幻的金色光环已到眼前，比比东不禁脸色大变，在一瞬间做出了他的反应，不退反进，反而迎着那金色光环冲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个令唐三目瞪口呆的变化，原本通体墨绿散发着绿色光雾的身体，在一瞬间竟然变成了紫色，整个形态也发生了转变，由噬魂蛛皇真身变成了死亡蛛皇真身，7个魂环也自然变成了9个。这一幕带给唐三的震撼可想而知，这是唐三第一次看到双生领域在战斗中的实际使用。比比东完成的竟然是武魂真身的切换，完全超出了武魂使用的常理。按照正常情况，他应该是先收回噬魂蛛皇真身，然后转变武魂，再施展死亡蛛皇真身，可是他却直接略过了中间的过程，完成了切换。唐三不知道比比东是怎样做到的，但同为双生武魂，比比东既然能够做到，那么从理论上来说，自己也就应该能够做到才对。伴随着武魂真身的切换，比比东身上的第9魂环亮了起来，整个紫色的身体上布满了一层奇异的紫色魔纹，而下一刻，那些金色光环已经笼罩了他与另外4名封号斗罗的身体。4名封号斗罗的身体全部凝固，比比东也直接从空中坠落下来，一个个脸上的神色都变得呆滞了，全身气息被完全压制。虽然武魂和魂环仍在，但看他们的样子却是一动不动，甚至连挣扎都无法做到。每个人身上都笼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 好强大的控制技能，能够同时封印4名封号斗罗加上1名巅峰斗罗。海神三叉戟真正的技能黄金13级居然强大到如此程度。按照那个在我心中响起的声音所说，这5人竟然要被定住8秒时间。在生死相搏的战斗之中，8秒时间已经足够做太多的事情了。哪怕这个技能不能削弱这些人的防御，在这8秒之内也可以进行多种选择，不论是离开战场还是全力攻击， 无疑都会占据绝对的主动。在与伙伴们配合的时候，这个技能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更何况这无定风波本身还是攻防一体的技能，那个金色光环对手根本就无法防御，只能闪躲，而自己又可以凭借海神三叉戟之威化解对手的攻击。哼，这简直就可以用神技来形容啊。哪怕是10万年级别的第九魂技，恐怕也就是如此了。 黄金13级，第二式，千载空悠。 正在唐三被极度震撼的同时，那金色虚影再动，金色身影纵身而起，化为无数金光，漫天极影宛如一团团金色光云一般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光云直接笼罩了面前五人，大部分光云都集中在了比比东身上，大有一番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之势。 群攻技能， 唐三心中顿时想起这四个字，大量的信息不断通过精神力烙印在他脑海之中，拼命地记忆着，唯恐遗漏半分。轰然巨响之中，那大片的金色光云几乎同时爆开，宛如水银泻地一般笼罩在那五人身上。剧烈的轰鸣之中，他们的身体每一处都受到了强悍的攻击。四名封号斗罗口中同时鲜血狂喷，被那金色光云炸得腾空而起，远远地摔了出去，眼看着就是不死也要身受重创。比比东此时全身紫色魔纹流转，在身体表面布下了一层紫色防御，但当那光云在他身上响起震天撼地的轰鸣时，他也同样被轰击得飞了出来。武魂真身吓得他看不到脸色，但从死亡蛛皇口中却喷出了大量的紫色粘液，显然是受创不轻。 唉，可惜能量不足。黄金13级，第三式，一去不返。 只见那金色虚影在空中瞬间旋转一周，手中海神三叉戟已经激射而出，带起一道虚幻的金光，仿佛划破了虚空一般，在虚幻扭曲的光影中已经到了比比东身上。这一击与之前唐三发动的孤注一掷有些类似，但毫无疑问威力要强得太多了，至少是唐三那一击的5倍以上。而此时的比比东还处于被无定风波限制的8秒之内，根本无法移动。呼的一声爆响，在那灿金色的海神三叉戟之下，比比东的身体竟然爆裂成无数碎块，在空中四散纷飞。强烈的金光直透千米，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化为金色光点消失不见，一击之威静止如斯，看得唐三如痴如醉。金光收敛，黄金三叉戟再现时已经重新回到了唐三的掌握之中，变回了黑色。 掌握好这前三式，自保无虞。如遇到神级对手，无定风波的限制时间将会随之缩短，但最短不会低于3秒。谨记，谨记。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学到后面的实事？ 不要太贪心。成为海神之日，就是黄金13级学全之时。那个人并没有死，他拥有令身体不死的技能，除非继承神位，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杀了他。不过他已被我的黄金神力侵入，身体修复后至少需要半个时辰的时间才能完好如初。你现在可以走了，记住，不要辱没了我的黄金三叉戟。 唐三肃然起敬，不用问他也明白，不论是那金色虚影还是这威严的声音，都是来自于真正的海神，或者说是海神留在这个世界的烙印。自己也终于第一次窥视到了神迹的门径。在唐三恢复对身体控制的同时，受到重创的四名封号斗罗才刚刚从远处的地面爬起来，脸色一片骇然。 刚才那是…… 没想到此人竟然有这么强大的神技。 是啊，连陛下都奈何不了，我们更是…… 而半空之中，比比东身体所化的紫色碎块正在飞快的盘旋中凝聚，在一道道紫色光纹的作用下，竟像是缝合一般粘连在一起。同时，这些碎块外围还带着一圈奇异的紫色光纹。对于海神的话，唐三深信不疑，没有半分犹豫，在精神力几乎消耗殆尽的情况下，他勉强提起一丝精神力，催动瀚海护身罩隐身，悄然隐没于森林深处。而那四位爬起来的封号斗罗却没有一个敢追上来的，他们已经被黄金十三级那真正的神技吓怕了。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带给了他们太大的震撼，比比东紫色的魔纹变得越来越强烈，破碎的死亡蛛皇身体缓缓聚合，重新变回了破碎前的形状，只不过他身上的紫色魔纹中却多了一丝淡淡的金色。只是刚刚恢复真身状态，比比东立刻就解除了自己的武魂真身，化为本尊，甚至连武魂都收了回。 陛下， 此人将是我一统大陆的最大障碍。 比比东喷出一口带着金色的血液，身体一阵剧烈晃动，美眸之中充满了不甘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直接跌坐在地，双手摆出一个奇异的姿势，进入修炼状态。先前比比东所施展的死亡蛛皇第九魂技名叫不死真身，一般魂师来说，最强的第九魂技肯定不会吸收成为一个辅助技能，但比比东乃是双生武魂，他自然不怕。他这第九魂技就来自于一只与自己武魂一样的十万年魂兽死亡蛛皇。为了猎杀这只魂兽，他当初足足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才终于完成目的，获得了这个魂环和死亡蛛皇魂骨。这个十万年魂技带给他的两个技能中，一个就是他所施展的保命辅助技能不死之身，哪怕身体在敌人攻击中支离破碎，也能重新聚合，比起唐三蓝银皇右腿骨的修复能力更进一步。当比比东明显感觉到黄金三叉戟带给他的致命威胁的时候，他飞快地切换了自己的死亡蛛皇武魂，然后用出了这足以保命的第九魂技。不论对方的攻击有多么强大，都不足以杀死自己。但是海神的黄金神力也不是那么好接的，虽然他凭借不死之身抵挡住了绝大部分，但还是有少量入侵体内，需要他自行化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比比东别说是用精神探测去寻找唐三他们，甚至连自保都成问题。武魂帝国的四位长老赶忙守护在他身体周围。 此人到底是谁？竟然强悍到如此程度！ 从未见过如此高明的手段， 还有鬼长老的。 四位长老小声议论着，但谁也不敢再追出去。唐三所展现出的实力也带给了他们一阵无力的感觉，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对手，竟然连教皇大人都受了重伤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